二，有个小孩叫小兰儿，到商店买小竹篮儿，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。小饭碗儿真好玩儿，没有边儿，没有沿儿，中间有个小红点儿。